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两位海外留学生姐弟俩，郭雨萌和郭浩南。欢迎雨萌。 主持人好。 欢迎浩南。 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呢也是非常有特点，同时姐弟俩都在美国读书呢，肯定有很多互相之间的照应，还有了解一下他们两个的故事。姐姐是大学该读大四了哈，大学三年高中三年都是在美国读的，那么弟弟呢是在美国读书一年，所以呢先请弟弟吧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跟姐姐都在美国的话，是不是在你过去这一年虽然是刚去，但是有会比其他的小留学生会感觉到更踏实一点？ 是真的，我姐姐在过去一年中嘛，她真的帮了我很多，比如就是尤其在学业上面，我姐都会告诉我，比如如何和老师发邮件呀什么的那些。在生活方面她也有了帮助我，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去找我姐玩，因为我们俩住的还可以吧，40分钟开车。 哦，很近。 对，然后我们俩有的时候吃午饭呀，吃完饭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这种有这个亲人在身边的留学，就会让你感觉到被照顾得多。我们请这个雨萌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雨萌在美国读书，这是加在一起已经是6年了哈。其实读的学校也特别有特色，是在高中的时候是读的不错的一个寄宿中学哈，是吗？ 对的。在弗吉尼亚，然后是一所混校，然后我大学之后去了波士顿附近的一所女校，叫曼荷莲。 大学的时候实际上是读的一个女校。 对， 大学已经读了3年了哈，你会觉得在女校和读混校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区别吗？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读女校？ 想体验一下身边都是女生的感觉嘛。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比较喜欢在乡下读书嘛，因为我觉得在大城市读书的话诱惑太多了。 大学这个女校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是吗？ 对，是一所文理学院，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一马场，所以可想而知。 自然环境很好，远离喧嚣。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吧，周围也没什么餐厅，然后如果要想吃中餐的话大约得开车20分钟吧。 所以在孤独当中是吗？在一个比较安静而且周围都是女生这样的环境里边，就能让人平静下来，静下心来学习，是这样吗？ 对，可以把所有重心都放在自己身上。 你们这个女校里边有什么特点吗？大家就是除了学习，女生在一起搞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活动吗？我想可能会真的很有特点。 我们学校反正是美国第一所女校嘛，是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自己的吉祥物，然后 吉祥物， 对，就是每个年级都有一个自己的图案代表，比如说像最新2022届他们是一匹飞马，然后我们届好像是一个埃及那种 头像。对，它代表了什么？就是你们的一个年级的一个 logo 吗？ 对，年级的一个标志，然后而且每一个标志有不同的颜色，我们标志就是黄色，然后还有绿色，有蓝色，开学的时候然后不同年级就穿着不同颜色的就是衣服，然后聚集在一起。 这样的设计的这样标志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是吗？ 对，每一年都会就是有一个新的，然后但不过颜色是每4年就轮换一下，但只不过图案不一样。 你喜欢你的女校吗？ 还可以吧，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压抑，有一些孤单，因为毕竟冬天麻省那边特别冷，然后就是会经常停课嘛，然后也不太能出门，不过我觉得还比较适合学习。 对，因为我看到雨萌是一个比较柔和的女孩子，所以可能自己会选择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因为可能不喜欢那种特别热闹或者是特别交往活动特别多的，是吗？ 嗯，我们学校、嗯、我们是一个五校联盟嘛，然后我们一共是五个学校，然后是一个联盟，然后周围还有一所女校，然后还有一所混合的，然后还有一所大优，就是不是文理学院。 嗯， 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联谊活动吧。 嗯，就是几个学校之间的联谊活动。 嗯，对，而且我们学哦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五个学校之间你可以去别的学校上课，即使你没有录你最想去的那个学校，但是如果你在五个学校之一的话，你可以去另外一所学校上课。 嗯，这个还挺不错的。 是， 对， 而且我们五校之间有那种免费的公交车，每天有好多班。 哦，这样的话互相选的这个课也都算你的学分。 嗯，对，是的。 哦， 而且就是教授的话、嗯、有的时候比如说隔壁学校的老师也会来我们学校上课。 嗯， 所以说还挺资源共享的。 嗯， 而且就是我们这几所学校我觉得都还不错。 嗯，而且就是说是女校，但是上课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平常联谊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很多男生接触，对吧？因为我之前在这个沟通的时候还比较担心，我说诶，作为一个大学生可能会谈恋爱，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单纯接触女生的环境里，这样很多的机会就会减少哈。其实像你们这样五校联盟的话就会没有太多这方面的问题。 嗯，一个月有两三次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有聚会啊、 嗯、 然后 party 什么之类的，然后隔壁学校的男生也会来。 嗯，其实已经非常适应整个的学习的环境和这个学习的氛围了，是吧？ 嗯、 那这个浩南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实应该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对不对？ 嗯，对的。 从这个对于学习或者是生活的适应方面，你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适应得快的人吗？ 就中等吧。 嗯， 因为你比如说，就像去年我刚去的时候， 嗯， 英语真的不是特别好嘛，刚到那里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勇气敢跟他们说话，因为我上高中嘛，周围都是同学，也没有什么勇气，然后和老师也是不敢和老师说话，有问题也都不敢问什么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吧、嗯、过了不到两个月吧，真的就是就有变化，就开始有变化，敢跟同学说了，然后也敢和老师聊天了什么了，问问题也没问题了，越来越好了吧，口语也算。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源于你自己性格的比较愿意去突破自己，或者说愿意去改变现状。因为我想肯定会有一些同学始终比较包裹自己，或者是说不敢迈出那一步。 是， 那你觉得你的这种迅速的在口语方面有所提高，语言的这个适应能力得到提升，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哪里？如果有对于其他同学有这样的鼓励的话，你想说什么呢？ 啊，我姐姐肯定帮助我很多嘛。 啊、哦，守着姐姐肯定要这么说。 对，因为当时我姐不是已经在那里待好久了嘛、 嗯， 肯定有很多的经验，如何和美国人交流和沟通嘛，如何和他们处好了，就告诉我参加一些社团呀什么的，积极回答问题。然后呢，美国人也挺包容的吧，然后就交了几个朋友，和老师聊得不错。 嗯。嗯，还有就是你自己性格的原因比较外向，我觉得 是我的性格是还行吧。 你是不是平常比较喜欢运动？ 今年在开学就会参加体育社团了。 嗯，你选什么？ 帆船吧，应该。 嗯，有可能是帆船吧，就是因为我们学校靠海，不能浪费这个优势啊。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留学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我们刚才提到呢，雨萌和浩南姐弟两人都在美国读书。那其实我们会说到在生活方面哈，可能互相照应会比较多。姐姐在上高中的时候实际上是上的寄宿学校，对不对？ 嗯，对的。 上这样的寄宿学校对你来说这个适应的难度大吗？ 嗯，老师管得还挺严的。 嗯， 学校反正也不大，也就 200左右人、 嗯、 所以说基本上就感觉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嗯，那在现在的大学当中、嗯、读这个女校也是住在学校里头是吗？ 嗯，我们学校大部分90%的同学都住在学校、 嗯、 而且学校附近租房子也不太方便。 嗯嗯， 而且住学校里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嗯、 是不仅可以节省挺多 交通时间， 对，交通时间还有钱， 嗯，交通的费用， 嗯， 浩南是住在寄宿家庭， 对的，我住在寄宿家庭， 嗯，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有难度吗？因为比如说你要去适应这个家庭，或者说适应家里的其他人， 有难度啊。我就像我去年我其实是换了一个住家的， 嗯， 我并不是很喜欢我第一个住家， 嗯， 然后我就换到第二个住家。挑住家一定要挑自己就住的方便、住的合适的， 嗯， 住的舒服的。 嗯，其实，在生活方面，我觉得，对于雨萌来说，我觉得女孩子出国的话，家长会比较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是不是在女校或者说在你们刚才所描述的你的学校这个环境当中，安全系数会高一些，就是对吧？很多女生在一起的话， 嗯，我觉得都是女生的话，还挺和平的，不会因为了男生每天早上化妆啊、打扮自己什么之类的，挺真实的，就是全身心的。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嗯，所以环境会比较单纯一些是吧？ 挺单纯，而且一般我觉得上女校的女生、 嗯、 感觉应该不会就是想着谈恋爱这种事儿的。 嗯，明白明白，就是说既然选择去读女校的女生一般都会把学习看得比较重，或者是说更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单纯的环境里边去学习生活是吧、 嗯、是的。 嗯嗯嗯，其实说到就是我们谈到生活这个方面呢，雨萌说自己会比较喜欢直播，其实我会觉得你去在网上直播的话可能是很多女孩子会愿意尝试的一个问题。嗯，你觉得它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吗？ 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有时候也算是排除压力的一种方式吧。因为有时候可能挺孤单的，然后比如说直播一下，然后跟上面的人聊天什么的。 嗯嗯嗯嗯。 不过 你的直播频率，你的直播频率是会比较低吗？ 一个月两三次，就是没什么作业、没什么考试的时候会直播一两次，然后有时候时间久忙起来也就没空干这种事儿了。 嗯，觉得是一种排解压力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哈。嗯嗯，你觉得有变化吗？自己就是说比如说在六年之前你去到美国的时候和现在啊，那你会觉得对于你整个人来说在认识方面啊，或者说对于事情的还有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还有自己的这种独立生活这些方面你会觉得自己有变化吗？ 嗯，我觉得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感觉不同地区的差异吧，然后再接触到外国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或者其他亚洲国家人，感觉就是大家还都挺包容对方的背景啊文化的。 嗯，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改变最大应该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就是你觉得在什么过程中能挖掘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就是或者说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嗯，目前我通过我实习啊什么之类，我觉得我反正应该不太是那种就是早9点晚5点那种坐在办公室里那种吧。 嗯， 我觉得如果一辈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应该就是最大幸福吧。 嗯，因为雨萌说自己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和法语两个专业、嗯、是吧？ 对， 经过实习或者是说经过一些面对社会开始去考虑毕业之后的走向的时候， 嗯， 对吧，就是会想自己期待的一种工作或者是说期待的一种生活模式，你会觉得你更愿意回国来呢还是更愿意说留在美国来试一下工作？ 因为我这么多年不是也在学法语嘛， 嗯， 然后我之前也在法国上了一阵子的学， 嗯， 然后通过对比我还挺希望我以后能在就是欧洲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过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会回到北京吧，我还是很喜欢北京的，从小生活在这里，也希望可以陪在爸妈身边。 挺好的挺好的。浩南呢，你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感觉对不对？ 对，我还小。 离大学还有点距离。 嗯，所以现在还会对于美国的生活和学习很新鲜，或者说很愿意去探索接下来的几年会发生什么，或者自己能得到哪些方面的成长，还是处于一种非常新鲜感的一个阶段。 嗯，就是虽然只去了一年呢，还是收获到了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还需要几年再去多探索探索。 嗯， 其实我还挺期待着他高中四年之后的变化，然后大学四年之后的变化，我觉得应该会跟现在挺不一样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浩南也提到说，姐姐在上学期间做志愿者去过非洲，这样一个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高中十一年级的时候的暑假，就觉得这个暑假应该做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就自己上网找，然后就找到一个英国的一个就是志愿者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后来我就报名了，然后也说服了我妈很久很久，因为我妈真的特别担心就 是 安全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我妈还说要陪我去，然后我说这种活动还要陪我，然后后来 当时有一块的中国的同学吗？ 没有， 只有你一个中国 的，就只有我一个。而我觉得这种活动，我觉得自己去比较有意思，因为自己去的话还可以交到更多朋友。如果要是跟认识人一起去的话，就是又局， 父母就会把你照顾的，妈妈就会把你照顾的无微不至。 对， 对，明明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或者说去做志愿者的项目。 对， 嗯， 然后最后终于去了，整个项目一共就差不多12个人吧，差不多英国人、西班牙人，就是欧洲那边的。然后不过我是年龄最小的，在加纳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教他们踢足球，然后我是负责教英语、数学，帮村子里的人们就是给新出生的小孩测量体重什么的，然后还挺有意思。 多久？ 我去的是2周，然后你可以在那儿选择1个月或者2个月、半年都可以。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去那儿之后，然后他们跟我说你知道吗？你是来我们这里的第一个中国人。然后他们对中国的就是印象还是停留在古代，然后还 古代唐朝， 然后还 清朝， 还叫我问我会不会武术啊。然后后来因为他。然后他们就总摸我头发，因为他们那儿就是不让女生留长发，然后特别羡慕我就是乌黑的头发呗。 哦， 然后 他们的女生呢也剪短短短短的， 女生就是特别短短头发，好像就是怕是不是有虫子进头发里。 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卫生的问题， 那儿卫生条件不太好。 嗯，但是我觉得知道非洲的这种卫生条件，或者是说这种防疫方面的这种危险，哈，可能会这就是家长可能担心的一个方面。但是你觉得去了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带给你的这种辛苦更多，还是说你的收获更多呢？ 我觉得收获更多，不仅是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我交到一个朋友，他到现在都跟我保持联系，然后那个村子里完全没有信号，然后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怎么找到信号，然后还就是还有个手机，然后还有个电话卡，然后竟然还能拨通我中国的手机号，而且就是我还告诉他我美国手机号，然后就相当于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就会给我美国手机打电话，然后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就会给我中国手机打电话，定期跟我保持联系，然后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因为他太看重了， 他真的很在乎我。然后每一次打电话，他英语也挺有限的，然后每次就问我，固定那么几句话，你怎么样啊？你现在在美国还在中国？然后你什么时候还回来？什么之类，就这样，就是感觉，就是。 对，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他可能接触到外界的人的机会不是很多， 对， 所以就很珍惜能遇到你们这样的一些新的朋友，他很珍视。然后另外可能还是就是说，你虽然是只是你一个中国人，但是对于他们村子里的人来说，你可能就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 嗯，对 对，然后他就会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感觉让他感觉很好，让他感觉很好，所以他对中国的印象就会很好。 是，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尤其是你们在国外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 是， 对，尤其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位，或者说在非洲这个村落的这些人来讲，他可能或者甚至他的一生可能遇到中国人的机会，可能也就、可能就这一次。 是的。 嗯， 然后后来我们大学会资助就是加纳的一些学生来我们学校读书嘛，然后我每次碰到他们，我跟他们说啊，我曾经还去过加纳，然后他们就会觉得特别亲切，就这样。 哦，哈哈哈哈嗯，其实好多时候的这种碰撞带给你的这种内心的触动，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北京就可能会遇到的，对吧？ 反正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应该多去世界各地走动看看。 嗯，对，会不一样的。就像你说，弟弟如果在美国读完这几年书之后的样子，肯定会变化很大。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除了这个在非洲的志愿服务，有没有其他的志愿服务的经历呢？ 嗯，之前我还在泰国的一个孤儿院里面教英语、英语数学什么的。然后 这些孩子是他们什么情况？就是孤儿，然后没有什么学习条件。 一部分是泰国之前有过一次海啸吧，他们的爸妈好像就死于那次海啸了，就来了这里。就是他们平时也上学，就是幼儿园的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小学，初中上初中，但不过就是英语水平还是蛮弱的。就是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真人秀叫什么与卡戴珊同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吗？然后他们一家还去那儿拍过呢，就是去那孤儿院。 那另外在这个刚才那个你说到了美国之后自己就感觉到学习上虽然也很累，但是就会很快乐，你觉得带给你快乐的是因为学校的哪些设置或者说课程，或者是说哪种学习方式呢？ 首先前两年你可以随便选课，选你想上任何课，然后去探索一下自己兴趣所在。然后差不多大二下学期大三上学期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一下你的专业。即便到大三吧，你也可以换你的专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学术方面还挺自由的。而且我们学校文理学院就是小班授课嘛，像我法语课一个班差不多9个人，所以说有很多机会练口语，然后上课发言，然后下课也可以就是找到老师问问题，然后老师改作业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听说就那些大 U 就是一个班就是好几百人，然后老师就是都不知道你是谁那种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就这种就是小班授课，然后可以跟老师有很好的互动。然后我觉得这样体验还挺好。 其实你们说到在美国或者是说甚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会经历一些可能对自己挑战很大的时候，当时你的父母为什么会愿意把你们俩都送出去读书？当然我觉得可能会有付出比较多的这个经济的支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可你把你们送出去读书？ 我觉得首先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当时中考完之后考上我挺想去的高中，就在北京。然后上了高中之后压力特别大，因为就是身边同学大家都一个成绩进来的嘛，所以说就大家学习都特别好。我不是说我学习特别好的意思。 没问题。 然后就是每天就都在学习，然后就没有任何一点其他的时间，而且我一直都挺想去国外上学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妈说， 但是她不觉得你小吗？那时候 好像没有。我妈就说，就是我还是希望你快乐最重要嘛，就当时就赶紧准备托福考试申请，然后就这样还挺匆忙的。其实当时 非常支持你自己的选择。弟弟这时候是不是就受到你的一些影响了呢？ 我当时还是个小孩，真的还是个小孩。 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就是会花一大笔钱在这个教育上投入，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赚不回来，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这可能很容易赚回来。 对，你别这么说。 真的吗？ 对呀， 投资越大。 所以你到了美国之后，你感觉在那里读高中自己快乐了？ 嗯，虽然压力也很大。 对，虽然压力也很大，我觉得学习压力更大，然后还有体育方面的压力，但不过就是比较自由，也比较新鲜，然后身边各种各样的人还挺有意思。 嗯，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的话，会很认可当时自己这个选择？ 我觉得当时那个选择是正确的。 好，谢谢两位同学，谢谢郭雨萌还有郭浩南，姐弟两人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好，谢谢。 嗯，好，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节目，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钟，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